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我要沙冧先一開波，點解？因為聽眾 快沙冧， 留言話我喺鵝頸橋叫極都唔應佢啊 ，Danny 啊 ，sorry 添。 局長曬啊，嗱， 阿局長曬大牌係嘛？ 點咁啊？做咗局長就嚇囂屎啊個人！ 我慚愧，同埋我啲正眾咧，有嘅聽眾話咧叫我 跪玻璃。 呢個冇啊！呢塊玻璃好硬，跪唔到嘅。呢塊玻璃肯定硬過嗰個地鐵個玻璃啦。 網友叫咩名話 ？Danny 啊？ 咩啊 ？Danny 啊 ？Danny 腰 嗱 ，Danny， 係攞粒棍勾 佢。 哇！有聲啊， 唔夠啊，要扭棍拗啊，好似打明報記者咁打佢啱啊！ 不過咧冇，我又冇你咁受歡迎，我一個人孤零零行喺條街嗰度， 你收等小王子 都冇人過上嚟同我打招呼。 真人手臂好大，你唔記得咗啦？ 冇啦， 你唔帶佢啫。 我哋第時咧帶棍出街去打記者咁打啱噶啦，冇責任嘅原來。 咁啊係，查唔到噶嘛，不能證實，不能。 唔係啊，所以話咧呢件事咧，即係明報記者咧啊，經過兩年幾嗰個嘅所謂啊。警察咩投訴科調查之後咧，就個決定就係話咧，咩話佢點樣形容嗰樣嘢話， 沒有足夠嘅證據， 沒有足夠啊嘅無法追查，無法追查， 但係有片嘅喎， 啊，仲有無法完全證明屬實，咁所以呢個同我哋嘅主題有關嘅。嗱，你如果而家出街啊，係要攞命搏。嗱， 我哋話七一冇事㗎。 七一遊行嗰陣時候咧，七一遊行嗰陣時候，其實我唔記得我嘅節目有冇提過，就話我都係擔心咧，有人會喺度搞局啊。 喂，睇你點 啊？有人搞局，因為點解咧？你睇到個形勢咧，警察咧又惡史能登，就話啊，我隨時會拉你噶嚇，你如果插隊啊嚇，我可能告你依個非法集會啊，諸如此類呢啲嘢。哇！咁如果有人突然之間搞局，咁你隨時俾警察呃嘢衝出嚟揼你。喂，你而家睇到明報記者嗰單嘢。你唔好以為我喺度 即係 危言聳聽喎。喂，明報記者嗰單嘢係點咧？就話嗰個記者就上咗一架停喺度嘅巴士嘅上層就影相啦。咁跟住有兩個嘅警察咧就上去就 機動部隊嘅， 機動部隊嘅捉佢落嚟。嗱，我相信嗰當時個記者已經披露咗佢自己身份，佢記者 有曬掛曬記者證嘅，係啊。 然後跟住嗰兩個警察竟然唔係。帶佢落係擁佢落去，嗱一擁佢落去嘅時候，一吹嘅時候，成班警察就圍住嚟揼啦，圍揼啦，嗱、那個情況係咁樣樣。喂，而家我真係唔知道我哋啲警察點解會明明知道嗰個係記者，仍要咁揼佢咧？嗱，你今次依個報告我冇依個 information 我唔知道啊。嚇咁，但係咁多個 camera 影住，到最後兩年幾之後，我哋嘅警察。的投訴科用這個無法追查無法完全證明屬實，那什麼是屬實呢？ 斷到正啊， 什麼叫屬實啊？ 拍了個號碼竟然編號所有東西又打他， 啊，所以我懷疑呢他真真正正說的東西就是說找不到究竟誰打他， 或者不找 誰，哪十幾個警察 打十人， 但你問我信不信呢？我當然不信， 當然不信， 我當然不信你警察是不知道哪个警察打他啦。 当时你偏间都知道有什么人在这里，大佬。 怎会不知道， 当其实是穿着机动部队制服的，有哪一年的人在这里，有哪队人在这里，怎会不知道， 三攞成有几个。 喂，那个你那个的所谓的铺很小的， 一定知道的， 一定知道。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那当然是警察查警察啦，警察查警察，那当然是包庇啦，这个就是个问题啦。老实地说，这个是常识来的，就是你说喂嗰日呢一班警察執行任務，然後跟住落重咗手，做咗一啲唔啱嘅唔正當嘅嘢，然後跟住好啦，你報咗警察投訴科，由警察去調查呢件事， 你話你跟住錄口供喎，你知唔知道當時係邊個當？唔知喎， 唔知啊， 冇用嘅， 我唔知喎， 冇事。 即係我諗你依家就算你揾監警會再跟都意義不大，我相信。 你知監警換曬人啊嘛？ 唔係嗱，監依個就係制度問題啦。監警會係冇權調查，監警會只可以決定接受定唔 接受 嗰個嘅報告，即係警察投訴科嗰個出嚟嘅報告，佢只可以接受定唔接受。所以依個問題喺度啦。當如果調查嗰個係根本就唔公正嘅，警察調查警察，你監警會都冇辦法嘅。你最多嘅就我唔接受你嘅報告嘅啫， 冇用嘅就唔叫寫報告咯。 同埋監警會，就算你依家唯一啊，之前啊，肯講多少少嘢啊，提少少不同意見嘅，都俾人換走埋。即係以前人濟醫院嗰個咁嘅總理咧，我唔記得一下子暗咗個名。唔係，其實委員嚟嘅啫。 翟少棠嗰時就好好，翟 少棠反而好啲。 冇啦， 而家嗰個簡直係，唉，唔好講啦。 而家係咪有個新嘅叫做？係咪有個新嘅 replacement 啊？ 名我都唔記得，但係換咗嘅。我記得換過。 唔係嗰個叫做，我 查查先，陣間。 啲名 定傾咗先。我查一查先。 都唔識嘅換入去。 而家新嗰個咧，好似話好啲嘅。嗰個好似都係律師嚟嘅嗰個。 究竟係六八九擺入去嘅，定係而家林鄭擺入去先？ 林鄭 分別啦， 林鄭擺落去嘅。 冇分別。 林鄭擺落去，我啊期望佢有好少少，因為六八九嗰時換曬嗰班咧，全部都係好統一口徑，係警方立場。政府立场。 但是呢我都说了，其实这个本身我想人权组织就吵了很久的了。吵了很久什么呢，就是有关这个就是警察调查警察。就是说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调查组织的。就是独立于警方的投诉警察科的。那你先接喂，现在问题不就是这样咯，跟我们的法治一样嘛。而家邊個告你啊？邊個決定告唔告你啊？律政司 自己僭建告唔告啊？ 然後跟住咧，如果你係喺個集會當中咧有一少少嘅暴力行為嘅時候，我就用暴動罪去告你。而家嘅情況係咁咯，同警察調查警察咪一樣咯。即係你成個嘅所謂嘅機器啊，都係操控喺政府手上啊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又歸根究底，你話就 而家主席叫郭林講。 郭林講啊，咁而家仲係嘅話就唔使寄望，算吧啦，因為嗰個咩郭林講啊， 同埋你啱你講嘅警察問題咧，原來七一嗰陣時咧，直頭有人揾個 cam 影曬人頭啊，執人頭啊，嗰啲即係開咗你個飯咯，大數據咧，同埋即係就算之前連最奇怪就係港鐵啲職員七一咧掛埋嗰個攝像機影喺嗰個銅鑼灣站同埋天后咧影人頭啊，係嘛？其實呢個咪講緊 facial recognition， 就係總言之，我影咗你嘅樣子之後，就入落去數據庫嗰度對一對，究竟你係邊一個邊個人咯？如果你嗱，譬如舉例啫，你對我就好容易啊，因為咧我喺 Facebook 裏面大把我啲相， 係 啊，大把我相 ，Facebook 都自動 feel 你啦， 係啊，一 tap 邊個自動 tap 邊個 feel 啦。 咁你都可以刪咗個掣，不過冇用嘅。我自己覺得冇用嘅，即係你除非你就唔用 Facebook， 你就唔好上 Facebook。否則而家你喺個所謂嘅公共領域當中咧，你一有一個相公開咗咧，你嘅 identity 就有咗噶啦，喺政府嘅檔案當中就有咗噶啦。以後你出現喺邊一區嗰度咧，只要佢有 capture 到你個樣子，佢就知道哦，就即刻查一查數據庫，哦徐少華。呢條友都係反政府嘅， 跟住之後你唔小心電話裝埋個 QQ 啊嗱嘢啦，自動追蹤係嘛？ 同埋依家嗰種人面識別技術，依家係十分之普遍，同埋政府係陸續咧係會喺各個地區咧係安裝一啲嘅眼仔咧 CCTV 咧。去監控一啲嘢嘅。同埋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食環署其實喺一啲地區咧，唔係垃圾站啊，喺地區咧，譬如可能嗰個叫做垃圾俾人掉得多啲咁嘅黑點咧，係裝咗眼仔。 通過咗之前已經係幾多？ 特別嗰啲可能多嗰啲叫做係建築物啦，啲人違例咁亂咁多傾瀉嗰啲咧，擺咗。最簡單就係尖沙咀，入境處大樓，入境處嗰、那個申請攞申請護照嗰個門口對住個垃圾站，對面就有兩隻。 哇！所以你 你話尖沙咀喎， 避唔到喎呢樣嘢。 而家問題喺度就係話香港冇一個民主政制咧，個政府。個權力咧就可以濫用，咁所以咧本來咧呢啲嘢咧其實喺外國都有嘅，即係不過咧就人哋有個私隱條例，你個數據咧係唔可以侵犯佢嘅私隱嘅，甚至係儲存嗰個嘅時間有限制嘅。而家香港咧呢一方面咧，我就唔係好知道究竟而家政府數據庫裡面所擁有嘅資料有冇法例規管佢， 有冇需要定時定候？ 嗯， 係要需要即係由一，我可以有權要知道究竟你擁有我咩資料啦。第一，即係通常一般嘅所謂私隱條例都賦予當事人有一個咁嘅權啦，去 check 翻你嘅數據庫當中有幾有我啲咩資料啦。第二，通常咧就係、是要求咧儲存資料咧唔會儲存超過佢所需要嘅。係， 冇錯。 以我所知，就算你俾嘅，即警察咪有個攝影機影你嘅、 啊， 你影咗之後有權要求俾翻副本你噶嘛？ 啊、 即影影咗啲乜嘢？但系咧最底就係佢要 burn 曬其他喺入面鏡頭嘅人咯。 照計咧，警察咧，如果你真係有攝錄咧，你係為咗要維持秩序嘅話咧，你完咗嗰個 event 咧，你係應該要註銷的。 要即逝， 嗯， 你應該註銷佢嘅照計。你儲存嚟做乜嘢？ 第一梗係唔會啦，一來點上用啊嘛呢一樣嘢。 啊，有個網友阿喜啊，阿希恩，佢提醒翻我。頭先我講嗰、那個人際煙嘅總理就鄭成龍啊，就係、是，其實佢都建制噶，佢絕對係建制嘅。年年嗰陣時特首選舉咧，佢係幫阿大律大阿法大法官嘅。咁、 嗯、 佢、啊、連佢咁建制都要係 bypass 佢，隔走佢嘅。 嗱、而家咧有人提梁定邦，我就係記得係梁定邦，就應該會 replace 而家嗰個姓郭嘅。 係、 嗯， 梁定邦咧就喺港英時期咧就已經係一個即係建制派嘅。 係， 即係佢亦都係即係幫政府做嘢嘅。 係， 咁亦都咧佢即係應該係一個即係叫做俾人覺得都係處事公平啊， 相對公平， 相對公平嘅咁、樣，即係唔係一啲奴才啊。咁、當然我哋而家唔知道喺今時今日呢個制度之下。不做奴才得唔得啦？可唔可以唔做奴才啦？ 我發覺依家係好難講人話 啊！講人話都死啊，係嘛？ 稍微講少少人話，講少少良心都好難喺建制派裏面生存嘅喎。依家 我想你講諗起啲咩咧？之前袁秋咪即係有一個呢個中科咪出去爆嘅一傳媒度，因為之前就係話啊唔講得要保密協議啊，然之後即係嗰位即係負責人啊姓潘嘅嘛，我記得好似咁啊喺媒體講完之後，張立文就鬧你哋啲泛民啊反對派心知肚明啦。但原來那位先生之前是自由黨的喎，係嘛？就算自由黨都咁樣，同埋我想即係講一個人就係咩啱你講啲形象就啊，好似叫咩啊，好開明啊，好公正啊，嗰、那個就係田北辰。 嗯、 好啦，到上次立法會提案就係用特權法調查呢個沙中線事件，去咗邊咧？ 嗰時候投票去邊咧？ 我唔見咗喎、啊，田議事去邊度？ 喺投票期間係咪喺咪議事廳裏面咧？ 唔喺度啊！ 還是哎呀啱啱。小便去咗 屙尿 廁所咧， 好冇啊！ 啊，應該就冇投票啊，佢 冇投票， 佢冇投票。 不過咧，佢今日咧又提出啦，就對於沙中線另外兩個站， 嗯， 就一個就係咩土瓜灣站，另一個會展站， 嗯， 就因為咧佢話上次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時候咧，就冇 include 呢兩個站， 係 佢而家就提出， 嗯， 就喺立法會用 PMP 就去調查呢兩個站嘅嘢嗱。我幫佢講翻啲説話， 抽水喎、 啊！我就當我當咩啦？唔係喎，建制派而家話出嚟撐喎， 民建聯啦，民建真係撐。 民建聯話而家贊成用 PMP 調查呢兩個站嘅嘢、 嗯。 其實咧嗱，依、這個咧你當然可以做政治分析嘅，我自己覺得可以做政治分析。 嗯、 不過又係咁啦，你當我迂腐都好，我俾翻個所謂嘅嫌疑嘅利益歸於被告咧、嗯，就係話我就當你上次因為。政府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 嗯、 所以你 所以咧，你話我就唔玩呢個 PMP 啦， 唔好阻住佢， 唔好阻住佢啦。嗱、啊，你而家我同意噶，阿田北辰，你扯行推保去買呢樣嘢，嚇、 嗯 啊、你建制派你唔好再左頭左勢啊，你嗰班民建聯啊，你今次係呢個係涉及公眾安全嘅問題，你上次你仲可以匿埋喺政府後面。而家阿林鄭月娥就話：哦，我淨係調查呢個紅磡站啫、 嗯， 其他唔調查啦咁樣。 咁我咧嗱，有張單張喺度，民建聯有人影俾我嘅、 啊， 有單張喺度啊。咁啊寫乜鬼咧？嗱，徹查紅磡站短筋，土瓜灣站疑削筋，民建聯出嘅呢、這個。嗱、 啊， 咁陳民建聯喺度抽水啊。嗱，如果民建聯咧又講大話，到時即係呢個 PMP 又否決咧，大家都街坊要知 道。我又諗緊，究竟依佢哋查嗰兩單，會唔會係同 UGL 無關嘅咧？ 可能係咯，唔奇喎。佢哋就係講明話 同 UGL 無關先咁 講。土瓜灣站啫， 同麗頓同 UGL 有關就唔敢掂。 冇話會展站喎、 啊。我懷疑緊呢樣嘢嚇，我有呢、這個啊不公道嘅懷疑，我直接講。 咁又唔知啦，嗱，而家咧，我哋就睇埋佢哋究竟到最後係咪真係？因為而家咧，我所聽到嘅嘢咧，或者我睇到喺 WhatsApp 睇到嘅嘢咧， 就不作準嘅， 嗯， 就話民建聯咧， 啊， 就據說就話支持， 啊， 好啦，咁又睇下係咪真係支持啦， 嗯， 啊，如果真係 見真章， 係啦，如果真係支持嘅咧，其實呢件事咧，我自己覺得都已經獲得批准。 嗯， 你估民呢班我都话啦，你今时今日你做建制派，你可以唔做奴才咩？有自由意志咩？ 边有啊？ 冇啦，呢啲嘢都系问过得唔得，先至会即系决定自己嘅立场嘅啫。 一班 robot 嚟啫嘛，我觉得机械人嚟嘅咋。 啊， 机械人都好少少，问题佢唔系啊嘛。问题呢班人会有时 究竟边个揸住遥控器后面咧？ 嗱，我觉得咧，今次咧，林郑月娥咧上咗去见呢个韩正咧。 嗯， 呢、这、一個嘅絕對不是一個嘅 普通會面。 普通會面， 嗯， 今次我覺得韓正見佢突然間召見佢咧， 嗯， 意義非常深遠。而佢翻落嚟之後嘅所有嘅舉措，都係同見完韓正有關， 嗯， 包括出嗰個所謂嘅俄綠招， 係 啊，包括咧就呢一個嘅就話填海， 嗯， 決定即支持填海， 係。 啊，直情將嗰個嘅諮詢 都大辯論掃開邊， 掃開一邊。 唔係喎，人哋話每個官員去到執行嘅時候可以有立場嘅咯，要有。 這個就講明咧，就佢梗係唔啱啦。諮詢未完，你以為你係邊個？你係特首啊，大佬！你咁樣喺諮詢未完之前就表明你嗰個嘅傾向咧，係會構成壓力對嗰個諮詢委員會。喂，這個真係～A B C 啦，政治 A B C 啦，你唔好喺度話你有咩言論自由啦，陳凡， 啱啊，呢個未 啊，費凡，即係你話呢個都係言論自由啊，你做官員係冇言論自由噶， 做官員基本上就冇私人時間，你嘅私人時間都係做緊公職嘅嘢。 啊， 等於我哋都一樣嘅啫。 啊， 我講嘅説話要唔係淨係代表我自己，代表我嘅職位嘅，其實 係啊，你都係噶， 係啊， 你係有公職嘅你。唔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嗱，首先。對與錯就一定錯梗，話俾你聽，七七七，你而家突然間跳出嚟話你支持用填海嘅話，但係我嘅判斷就係你係依個同你見完韓正之後有關。嗱，咁咯，係咪真係韓正叫佢填海？梗係唔係啦？我覺得其中一個 agenda 就係要維穩， 嗯， 香港一定要維穩。 即係點？你意思係咪即係話要再增加房屋供應所謂嗰樣嘢咧？ 房屋。是一個佢必須解決嘅問題 ，settle 嘅問題。 所以佢理翻落翻嚟幾多大動作，除咗俄綠招頭先講啦，支持 居屋減價， 居屋減價啦， 同呢個市價脱鈎啦，你講過。 仲有咧，將嗰 啲出售嘅地攞嚟起居公屋，幾難得啊，幾靚嘅地。 係啊，仲有將呢一個嘅所謂嘅公屋與私人比嘅比例咧， 比例六四變七三， 係啊。 呢啲全部係見完韓正翻嚟。 仲有樣嘢，聽緊我同意你講法嘅，因為林鄭講到明㗎，佢當選之後，我唔會增加興建公屋㗎。 我之前話封頂啊嘛， 林鄭親口講， 上年講啊封頂啊嘛， 忽然間就轉曬，話樓就樓，話變就變， 講過封頂啊。呢個妹仔咧，基本上就接咗 order 翻落嚟。我自己判斷就係話，中共係睇到。嚟緊呢一個一兩年裏面咧，有一啲好嚴重嘅政治事件係會影響中國同香港， 就係住呢個住屋問題。 香港咧唔係香港住屋問題，只不過係用住屋問題嚟去將嚟緊嗰個炸彈嗰個力度減緩。嚟緊嘅個炸彈力，嗰政治炸彈力度減緩。咁嗰樣嘢係咩咧？咁樣咁如果你睇到而家最大嘅政治炸彈係咩咧？咪中美關係咯， 中美 成個國際。啊，個中美關係咯， 同埋之前即係就係話啲人話召林鄭上去，就係話要借香港嚟打呢一個貿易戰啊嘛，即係出口問題啊嘛。同埋其實頭先我哋講嗰樣嘢，我另延伸就係咩咧？未來香港咧就係要起咩咧？東大嶼都會。陳文講話大過沙田啊嘛，佢而家就係話放風同埋話要製造一個民意，就是、啊，其實我哋而家水深火熱要造地。其實同埋所謂個十八嗰個乜鬼嘢剔點心紙嗰個咩嗰個叫做咩大地土地大辯論嗰個問題啊，入面好多數字假有水分嘅，例如佢要保留啲唔知幾多公頃嘅地啦，攞嚟俾第二日香港攞嚟做呢一個骨灰龛，但係本土研究社已經話嗰個保留嘅土地係夠700萬人死曬都夠用嘅，篤大數，所以就係啱啱就係講一大輪嘅嘢，就係佢鋪排要推呢個終極大白象。東大嶼都會嚟做嘅其中一個即係一招嚟噶嘛？ 佢就係咩咯？你話佢講出嚟講就話係一個林鄭月娥啊，就同一班嘅傳媒人查罪咯，挑選過嘅嚇，挑選 咩報紙？冇你份啊！ 又跟住就話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就屬意填海嗱，呢啲全部係鋪排。 係鋪排用咁嘅方式嚟放風。 招一招 嚟。咁、啊、然後跟住我會覺得就係話，成件事你話香港係咪真係以填海作為一個最佳嘅 option 咧？我認為唔係。 嗯。 如果你問我 personal 唔係。你話有個土地，嗱你講啦 ，option 裡面咪又話有嗰個 所謂 嘅中地啦，仲有呢一個嘅啊，最近阿田北俊提出嚟啊，咁不如將解放軍用地 係啊，要啊呢、這個、 哦、玩三分一、四分一翻嚟都得啊，喂嗰度好大嘅喎，好大幅土地嘅喎，喂使乜填海啊，大佬填海你需要嘅時間又多。又要平整工程，又諸如此類，好 喂，同埋好貴噶嘛， 遠水不能夠近火啊，大佬。 土地又 你而家講緊嘅係話希望短期解決嗰啲嘅公即係公共房屋問題嘅時候，就用現有土地啦。 最容易就係咧曾樹和嗰啲停車場嗰啲地 啊， 不過唔敢喐咁啊啲地。其實呢啲啱中地就係最有曬配套、有路、水電煤齊曬嘅。但問題就係呢個鄉事法入面， 其實東大嶼都會咧喺2016年10月就已經開始推出嚟嘅。 2030年嗰度， 其實就喺區議會咧，亦都上嚟同我哋做啲 presentation。 嗯， 咁當時講到其實就係利用而家現有嘅赤鱲角機場啦，嚟緊嘅港珠澳大橋啦，就接駁到珠海、香港，甚至乎深圳嗰度，透過一個橋嘅同埋鐵路網絡咧，嚟到貫通曬。咁如果根據而家個官方嘅講法咧，就是、配合大灣區嘅發展， 令到新 CBD， 令到成件事咧，我直接講咧，就是、一個大型嘅具地產發展嘅項目。咁、啊、我最近咧，啱啱上嗰、那個個零兩個月前咧，就帶班街坊咧上去肇慶，嚟到拜龍舞。咁、我同個導遊傾開偈啦，個導遊都講緊啦，佢話。周生，你哋如果有街坊想買樓嘅，快啲上嚟買啦！而家去到肇慶樓啊，舊年買40萬買到嘅，去到今年都要60萬啦。佢話遲啲再倍升㗎，咁樣係成個概念係令到廣東省嘅樓市咧，由以前係可能滯銷嘅，到後尾就熱咗之後咧，熾熱咗之後升得好緊要之後咧，大陸就官方下令要禁售，每人限買一套房。有聽過啦，應該到依家，因為大陸嗰個 GDP 忽然間跌得好緊要，啲人啊揦住錢唔肯去使，又再放翻嗰個樓市，成件事就因為太多人有閒錢而冇投資項目、冇投資環境，就利用呢樣嘢咧去大力推動。我係擔心呢個波幾時候再爆啫。 時間問題啦，呢一樣嘢即係樓市。 即係你覺得佢用填喺嗰個區域填海，其實同大灣區啊？ 佢其實成個計劃咧，就的而且確香港唔夠地嘅。佢亦都當其時向區議會解釋咧，就話因為喺新界收地，遇見好多嘅困難，有部分嘅地亦都俾大地產商去控制咗。咁政府真係要攞一幅好大嘅地嚟到興建啊一個都市規劃化嘅話咧，係困難。咁所以透過填海啦，透過發展一個外島啦。那個外島就依家係冇人住嘅，就發展一半，將個島發展大概三分一咧，就要嚟加埋個填海咧，就變成一半嘅地方咧，就係興建一啲嘅住宅啦，同埋一啲嘅商業嘅用途。另外嗰邊咧就繼續用翻啲郊野公園嘅用途。咁另外咧就透過填海嘅面積裏面咧，其實係發展到差唔多等於半個屯門咁大，一個屯門咁大嘅嘅面積。咁再透過天橋接駁，咁當其實我哋都問嘅問題。你有咁多嘅人口，你有冇咁嘅地方俾人去就業咧？如果冇嘅話，啲人出翻荃灣、出翻中環、出翻去灣仔， 交通問題， 個交通死噶咯喎。 大嶼山一樣啫嘛。 但係當其時嘅解釋就話，佢哋會透過機場，透過大嶼山嗰度咧發展另一個商業區。我就好擔心整個天水圍第二啊。天水圍當其時講咩啊？透過邊境。同深圳接壤，發展工商，發展物流業，發展呢樣業，發展嗰樣業，最後尾係咩啊？失業，不斷製造失業，同埋好昂貴嘅交通費，先出翻到市區翻工就業。呢個盞搞嘅就我擔心係。 不過先你講嗰樣嘢，講嚟講去咧，即係為嗰個東大嶼都會，我話終極大白象啊！之前聽姚松炎講咧，嗰個咧起碼齋田地啊，起碼要5000億，因為嗰度水流好急噶嘛，嗰個位置。係嘛？同埋之後就算佢未計，未計駁鐵路啦，啱啱講水電煤鋪路啦，所有基建唔計嘅，分鐘埋單咧係用10000億嘅香港儲備去起呢個人工島，10000億喎。以呢10000億 最終來邊度咧？梗係唔係香港財團，梗係全部啲咩中國海外建築乜乜城啦，係咪先？所以呢一個咪林鄭其中一個任務，同埋即係啱啱講啦，就係將香港真係融入咗呢個大灣區入面啦。而呢個所謂嗰個東大嶼都會就係未來所謂珠三角洲嘅 CBD 啊嘛。 呢啲咁大型嘅工程到最後就即係益咗啲中字公司咯，係嘛？你而家最大工程係咩啫？咪填海。不過好奇怪喎，你林鄭月娥除咗係喺度喺個諮詢期未完之前講嘢之外咧，就係、是、喂你好似對嗰個嘅負責環評嗰啲嘅組織咧，好似係完全當佢唔係嘢，即係 黃金星有講嘢嘅今日。 咁點咧？人哋都未做， 佢講就係要盡量平衡發展同埋環保咁樣講完噶啦。 哇，完噶啦，好快喎，好簡潔喎，真係。 即係配合啦， 冇點做黃金星啊。 咁即係配合啦。 唔怪得觀眾話你串啦。 我串過黃金星好多啊。 咁你睇到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咪即係做嘢咧，係完全咧唔按嗰個嘅規章辦事，唔係按規矩辦事， 不按牌理出牌。 喂，你以前你做一個嘅所謂嘅依一類咁嘅政策咧，你係一個好長嘅時間係做曬所有程序。你點會一個咁嘅特首突然間中途講咁多呢啲？ 填海啦，唔使傾啦，喺十八項選約慳翻啦。 唔係，所以咧解釋咗點解咧？我哋話而家香港咧真係行街咧就係要揾命搏咧。 最多最新一單新聞就係咩咧？ 最單一單新聞，第一陣我歸結係同我哋嘅政府係有關。嗱、最新一單新聞又係講珠澳大橋，係 啦， 就係話咧。前嗰兩日啦，就蘋果就彈咗出嚟啦，就係話咧喺港珠澳大橋嗰個所謂嘅旅檢大樓，香港口岸嗰個旅檢大樓，咁咧就出現咧，哇！好似嗰、那個電機房啊，喺嗰個地庫嘅電機房咧， 有得水喎、啊、嗰度， 就喺度，哇！俾啲水淋，又嗰啲 水簾洞咁樣， 水簾洞咁，而且咧嗰啲嘅電嗰啲嘅機器咧就冒煙，有啲冒白 冒煙添嗰啲機器嘅煙度。 咁成件事就好荒誕喺邊一度咧？就係、是、話首先。這個香港口岸的旅檢大樓就選那個的工程公司竟然選擇了一個地庫來起一個這樣的電機房，我不要緊，你選擇了一個地庫，然後跟著呢你又會在那裡就要開洞，就說要 拿電纜 電纜下去，然後跟著開完洞之後你有得的洞就繼續在這裡中空、喂，於是咪出現一落雨， 之前咪黃雨咯，咪瀨曬嘢咯， 啲嘭嘭啲水就落曬去咯。喂，呢、這個你係覺得匪夷所思，因為點解咧？喂，你自己喺屋企嗰度做裝修，你都會識得知道啦。你喺嗰、那個，譬如舉例啫，你喺天花板唔通你轉咗個窿， 你接咗開電線落嚟啊？ 你就唔封翻佢啊？ 仲要下面電箱喎、啊。你唔会喺个电箱上面转窿，水流落嚟系嘛？ 嫌命长系嘛？ 喂，呢、這个讲真咧，就真系笑死人！一个咁嘅工程竟然会一个嗱，而且点解我话选择地库本身呢个都好奇怪咧？因为咧，你知道水向下流，就算你啊，即系话我完成晒工程之后，你封翻晒嗰啲嘅窿都好啦，其实。最都係有個嘅危機嘅水浸風險嘅，你喺個地下 啊 都有個水浸風險嘅，咁所以咧，我話呢件事咧又係一個令人覺得好奇怪一樣。最近咧，香港好多工程咧，又一陣剪鋼筋啊，而家呢一個最新嘅一單啊，又係好奇怪。 仲有一單未講咧，西鐵元朗嗰邊有個沉降咗2 cm 啊嘛。 係啊，沉降咗兩個二十啊， 二十毫米兩 cm 啊嘛，蔣麗雲又唔係嘢嚟咯。香港入面嗰個水流都咁樣上上升升，都係過兩 cm 啦，係咪陸沉香港島咁樣講？ 嗱，嗰件事咧，我自己就唔係工程專業， 但係你賴嘢喎，你直接你住嗰邊 嘅。但係我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咧，就唔上報， 係隱瞞。 個問題係隱瞞，成件事係隱瞞， 路政署知道嘅係。 咁你？唔係你咁，你咪知道你由嗰個嘅我哋之前嗰個嘅一個沙中線各種嘅問題都係出現隱瞞啊嘛。陳帆夠膽死講，我都係睇新聞先知啊嘛。 係啊，禮頓唔講冇計嘅，我哋私人公司 嚟啊。禮頓係私人公司啊， 邊有符啫？ 喂，依、這個即係先丙咗陳帆先啦。你唔好呃鬼啊，壓豆腐啦。政府好大權力噶。你而家講私人公司，我有咩計啫？喂，你講笑啊！ 你老細嚟 嘅，大佬。而家我哋香港由港英政府時代到而家， 政府權力大到不得了，事實上真係行政主導， 即係自我矮化，我覺得佢。 你講嘢啊，陳凡，你如果要搞一間公司，太多方法搞啦。你包括出現咗依啲咁嘅，即刻揾警察去調查，去公司嗰度攞資料。 冇啊， 啊！喂，等於昔日黑社會一樣嘛？嗰陣時 掃場啦嘛， 成啊，成日 日日 喺度喺度喺度怨，唉，我已經都唔係嚇，我都冇出嚟行啦。但 係 咧，時不時啲警察就高調咁的我翻去 協助調查， 係啊，係咁係咁搞你噶。而 家一個禮拜人都冇拉過啊，邊拉過啫？ 係咁搞你。喂，你禮頓你可以咁把炮啊，到而家一聲都唔出嘅時候，完全唔俾面，然後跟住阿田北辰又話。哦、我而家嗰個委員會叫你嚟，你又唔肯嚟，你咁把炮，你話，然後跟住陳凡話冇辦法啦，佢係私人公司，你講嘢咩？陳凡，你有冇搞錯？即係呃鬼食豆腐咩？你政府要搞一間嘅私人公司，用乜嘢？ 大把手段搞啦。 我唔係㗎，鼓勵你去搞。我嘅意思係過去一直以嚟都係有呢個權力嘅，係有呢個權力嘅。咁何況你今次唔係喎？你今次你淨係嗰個嘅叫做紅磡站嗰度剪斷鋼筋，你已經可以展開調查噶咯喎。 但唔係喎，佢又話喎，我哋有啲科學證據先至作咗一個調查喎。嚇、啊！ 當你收到咁具體嘅一啲嘅指控， 有人質 手工嚟啫， 有人質。我當你唔政府公一啲嘅公務系統派人落去查，你收到咁嚴重嘅指控，有人係做啲違法嘅嘢。我不明白為什麼廉政公署、警務署不去介入去主動調查呢？不 是的，Lance 是可以的，廉署是絕對已經是可以的一些人回來，因為我現在有個 case 就有人說有些合謀的事 情，是啊、 是做得的， 同埋 真係廉署真係冇牙攞， 同埋公務部門有咁清晰嘅嗰個叫中科嗰個人出嚟，咁明顯地指控邊間公司有人作假。邊啲人去應該知情，甚至乎有殺電郵嘅記錄。 嗯， 喂，你公務部門竟然唔介入，因為最終所有嘅嘢係由你哋去批核嘅、哦嗯。 所以啊，陳凡咧，你講好多嘢咧，即係如果從政治智慧又不足，第一，第二又不符合事實，即係政治智慧不足咧，就係呢個唔係局長所講嘅嘢嚟噶。我都係睇新聞先知啊。啊！第二就哦，佢係私人公司，佢唔出嚟講嘢，我都冇辦法噶。呢啲唔係一個問責官員應該有嘅説話，出自你嘅口嘅。第一，第二，我啱所講，政府係有權力，有足夠嘅公權力去要求禮頓去調查禮頓，喺呢個過程當中要佢合作。 嗱呢度咧，我要同阿習主席講句説話。 你講普通話啊，要。 有人同我班，我相信有人監聽嘅，我哋啲節目。 你講啦， 細良準備同你去坐啦嘛都。 你兩個唔關事啊，嗱，我路過又唔關事，我路過。 香港就有呢啲咁嘅官員，加埋呢啲咁嘅奸商，對香港無手無腳落水偷換概念，而令到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對我哋嘅國家咁不信任，就多得呢班友嘅咋。麻煩你。啊、整治一下呢班咁嘅人啊嚇！ 喂，仲有，我先講講呢、這個港珠澳大橋。你話政府要搞禮頓用乜嘢啊？之前就已經係揭發咗有一啲叫混凝土壓力報告造假。 係啊，結果就係嗰個主任就拉去入刑坐監就冇啦。 啊， 冇啦。 喂， 完㗎啦。 講真，你話呢啲嘢唔關禮頓事， 混凝土造假好小事啊。 啊 我講一樣嘢俾你聽，我識有個喺港珠澳大橋興建期間做一啲嘅三判嘅一個叫做判頭咧，佢、直頭同我講，佢都話起好之後咧，佢都唔敢叫屋企人搭港珠澳大橋嘅車，港珠澳大橋嘅車，原因就係咩咧？原本佢哋嗰啲咧叫爆炸螺絲咧，係咁鬼長一條，係指定用外國牌子嘅，結果有啲三判四判係偷工減料用一啲大陸牌子嘅嘢。 即是在淘寶買啦，淘寶 我唔敢講邊度嚟啦，總之就用大陸嘢，但係就充當係辦入進口貨，而驗收嘅人員明知都隻眼隻眼閉照簽。 嗱、你話嗱，頭先阿周公所講嗰樣嘢咧，嗱小弟咧就叫即係都參與一啲業主立案法團嘅工作咧， 就算連一個屋苑的管理都好，涉及到個用料，管理公司都是有責任要向業主披露個來源，個料的來源，如果他所講的是造假的，都是犯法。你想想，一個業主立案法團 咁少咁少， 你 咁細間工程， 係啊，咁細單工程，你今時今日香港的呢啲大型工程點會淪落到咁樣樣？所以我就想話，歸根究底，你問我有咩分別呢，就是個政府的分別。由九七過渡咗之後，嚟到而家所謂啊回歸祖國懷抱，最大的分別喺邊一度啊？就是我哋嘅政府加埋嘅公務員體系嗰個嘅淪陷啊！嗱，你話制度喺唔喺度咧？你唔好賴落制度嗰度，因為點解啊？制度一直存在嘅，所謂問題係咩咧？執行情況。所以咧，唔好俾阿陳凡呢啲咁嘅人咧去蒙騙嘅啊！我哋或者係港鐵啊嗰班咁嘅咩馬時亨啊呢班人去蒙騙咗你，又話我哋review 一下個制度啦。嗰個制度係睇下有咩改善空間。那個制度一直存在喺度，運行咗咁多年。 啊冇噶啦，阿取笑啊！成個香港嘅制度係摧毀曬，以前嘅四權行政、立法、司法，加埋傳媒。現在全部都是向上面看。 同埋我想有兩個問題問大家，記唔記得咧？上兩次大鑊嘢就係元帥要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到城大冧天花好啦，成件事調查完，有冇任何官員負責咧？冇，仲有 攞咗 負責嗰個水務署嘅林天星個處長，七一嗰陣時攞咗紫荊勳章。 咪係咩經啊？ 銀紫荊啊？ 銀定銅啊？ 銀啊！ 銀啊！ 銀啊！有銀用嘅仲 係咯？你話？所以我就想講就係話呢個就係同我哋嘅政府同埋公務員係有關係。我哋之前嗰嘅好多之前嗰集講啲咩 DQ 主任嘅出現，你睇到只要你肯執行政治任務，然後跟住你就會升官發財啊！你成個公務員包括嗰啲嘅所謂公務員組織啊，嗱呢個咧就話。特別是紀律部隊啊，而家上曬去嗰啲所謂做會長嗰啲，全部都第日咧就走去做地方政協啊，所以佢哋根本就 然後你根本上啲然後利益， 然後利益嘛，你嗰個根本就唔係按，所以話我話個淪落係唔係個制度唔存在啊，係你唔去執行。當如果遇到一個中字頭嘅公司嘅時候，就隻眼開隻眼閉。 提一提大家咧，阿曾偉雄而家撈乜嘢啊？記唔記得？ 九巴咯， 係啊，再之前咧。振雄集團嗰個咩策略顧問啊嘛，我明白曬咯，成個制度崩壞到 九巴，唔好以為淨係九巴喎，背後係新鴻基嚟嘅喎， 咪咯，而新鴻基之前咪即係撐林鄭咯， 咪你係解釋唔到咧，我話你係解釋唔到點解呢啲大型工程會淪落成咁樣樣，當然同港鐵嘅監管不力有關，又同我哋呢個咁嘅陳凡廢凡有關啦，呢啲全部係有關，但係歸根究底。就是我哋整個嘅體系，做一個政府體系向北望，逢親中字頭的國企不敢喐。你可能會話：喂，咁禮頓唔係澳洲公司啊咁樣？喂，佢有好多個所謂合營噶，佢有好多合營公司噶。喺好多香港嘅工程項目當中咧，佢唔係自己做嘅，佢係同好多本地啊或者中國嘅企業咧一齊合作做嘅。 新聞不敢查咯，好簡單啫嘛。喂，其實呢節差唔多，我哋仲留翻時間咧。我哋有啲即係周慧雄，而家新聞人物啊嘛。喂，下一節翻嚟問問好 嗎？你都新聞人物， 我咩事啊？關你下一節招呼你啊，好嘛？下一節翻嚟啊。 下一節，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哋嘅人民风景同埋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00到9:00。